轻轻的人说起亲切的话题，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没有过的清晰。 听到的呢是李健的一首新歌《美若黎明》，这是来自于他的第六张创作专辑《李健》当中。也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今天来听些什么歌呢？就让我们在一个小时当中好好的来聆听一下李健。最近的一个专访当中呢，李健他说到了，都说哈四十不惑，但是我却疑惑很多。因为四十岁是一个转折期，要不呢就是混沌，要不就是自在。也正是因为李健对于生命、对于命运的这些疑惑，才能够创作出很多检视了这个时代的一些歌，像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新专辑当中《美若黎明》，还是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于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对于人生的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吧。这首歌有点魔幻的感觉，因为它借鉴了马尔克斯的写作方法。人呢一般在特别早起床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好像昨天的梦你还没有忘记，但是已经走入现实了。也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呢？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音乐，也在今天一个小时当中千万不要走开，让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么动人的贝加尔湖畔。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悲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飞的冰雪 这世间太少，徒步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站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站湖畔。 听这首《贝加尔湖畔》呢，仿佛真的是带着大家徜徉在很美丽的贝加尔湖畔，去感受春风沉醉、绿草如茵，还有月光如水的非常美妙的这种画面。听上几首好歌，喝上一杯你自己喜欢的咖啡也好，或者是茶也好，真的是非常享受了。今天来听李健，他呢是在1974年9月份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对于很多喜欢他的朋友一定知道啊。他也是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的，受家庭的熏陶，学过戏曲，也练过武术。在童年时候的他呢，是一个调皮捣蛋、很不普通的孩子。曾经在他们的文化局职工幼儿园当中呢，也是号称班里的大王。这好像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李健判若两人啊。不过呢，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学习成绩倒是一直都很优秀，不管是捣蛋也好，调皮也好，在学习这一方面应该是没让家里怎么操过心吧。在李健演唱的很多歌曲当中呢，有的朋友会觉得他有一种文人的气质，比如说下面的这一首。 窗外令人相拥，爱在难舍难离，汽笛声突然响起，那姑娘满眼焦急，不觉中下起雨来，在黄昏的站台，他终于上了列车，却一直望向窗外。当列车徐徐开动，掠过蓝色站牌，我看见他难过的脸如此苍白，伴随雨点敲击车窗，他的泪流下来。我赶紧转过头去，让我视线离开，不知是甜蜜的伤感还是无奈。天色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了等待。我想起多年以前，像今天的画面，以为告别还会再见，哪知道一去不还。列车要奔向何方，我竟一丝慌张。夜色中车厢静悄悄，那姑娘已经睡着。当列车飞奔下一站的爱恨离别，我 我仿佛看见车窗外换了季节，在这一瞬间忘了要去向哪里的深夜，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想去分别，我想这列车也不能随意停歇，匆匆掠过的不仅仅是窗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我是歌手》当中，如果你看过的话，一定对这样的一个画面也是非常的有印象。那这首《车站》呢，原名是一首日本歌曲，叫做《一》，它是竹内玛利亚为中森明菜来创作的一首歌，收录在中森明菜1986年12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在2015年4月份《我是歌手》的巅峰会当中呢，李健是重新的填词并且演唱了这首《车站》，手风琴和吉他的伴奏当中呢，李健也被称为是清华哥哥哈，他特别沉静又很温暖的这样的歌声，让很多的观众像是找到了多年的知己好友一样，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在他这样充满着书卷气、诗意一般的意境当中，感受到了这种人生百味。都知道呢，其实之前李健呢是出自于一个组合，那就是水木年华。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呢，当时他回忆到说，早年在北京闯荡，没有什么钱，就住在比较偏远的城郊，那晚上回去的时候偶尔呢还会被野狗追着咬，不过呢周末就很愉快了，因为周末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会在麦田里面弹吉他唱歌，无比的惬意。当时采访他的这个主持人呢，听完之后就非常感慨啊，说果然你骨子里都是浪漫主义。因为呢也曾经访问过水木年华另外一位成员卢庚戌，他回忆起来那段时间的北漂生涯啊，都是很穷苦潦倒啊，上顿不接下顿之类的，而你想到的却是风吹麦浪，是不是特别的浪漫呢？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耳边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你的老朋友阿丽。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李健刚刚这一首耳熟能详的《风吹麦浪》。很多人说听他的歌呢，就会觉得真的很美。那也说到了他跟之前的这个水木年华组合卢庚戌，因为这个音乐上面的分歧呢，是分道扬镳了。但是自从分开之后，李健也踏上了身为独立民谣唱作人的一个漫漫的征途。说到跟王菲之间的这个缘分呢，两个人算是互相的欣赏啊。因为王菲谈到过李健，说会唱他所有的歌，那又说如果以后再出专辑呢，也希望自己的音乐更加的唯美一些。对，就是唯美，这是天后王菲对李健的一个概括。那他的音乐风格自始至终当然都透露着这样的风格。早在几年之前啊，李健也是曾经翻唱过王菲的一首矜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

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就像刚刚的片花当中所说的一样啊，在繁忙的都市当中呢，想要给你的耳朵做 SPA， 所以今天呢就请出李健，用一个小时的这样的美妙的音乐呢，好好的来做一次耳朵的 SPA。 半点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好几首非常好听的李健的，像是贝加尔湖畔、车站、风吹麦浪，还有就是他翻唱的王菲的那首《矜持》。再来说说他的过往吧，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李健开始迷上了音乐呢？1985年的时候，因为电影《路边吉他队》的热映呢，当时刚刚在上初中的李健是迷上了这个乐器，就是吉他。88年的时候呢，母亲用两个多月的工资给李健买了一把红棉吉他，而那个时候呢，港台音乐是正在盛行，像是罗大佑啊、李宗盛、齐秦。这个时候也就进入到了李健的音乐世界当中，也让年少的他呢加大了对于吉他的热爱。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上高三的李健为了高考加分，参加了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在这个冬令营当中呢，他真的是脱颖而出啊，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全国第一名，也为当时的高考呢是加了50分，最终被保送进入到了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李健唱《说句心里话》，是不是也感觉到非常的好奇呢？ 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雪花绽放，心也跟随飞舞，曾经的候鸟如今身在何处，在那遥远地方灯火依然昏黄，却无数次照亮我的梦想。 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在那遥远地方等我依然昏黄，却无数次照亮我的梦想。 又是一个现场版本，《故乡山川》加上《乌苏里船歌》，这首歌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当年他唱的这个《说句心里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民歌腔把现场的很多人是震惊了一下，很少能够听到李健这样唱歌，所以真的去参加了一档这种真人秀类的节目的话，唱了这么多首好听的歌，对于观众来说，还真的是享耳福的一次大好的机会。正在收听到的是阿丽为您主持的音乐随心听，在每天的中午11点到12点。刚刚也看到了在微信平台当中一些新的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加入，在这里也欢迎大家一下啊。看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他是 Mattis， 他说呢，李健和王菲一样清纯和矜持，所以我觉得他最好的台风也和王菲一样，不要一个多余的动作就好了。看来是非常的喜欢啊，而且也非常喜欢这种简约的美。还有一位朋友是夏志宪，他说呢，音乐诗人的气息不要被商业神马的给污染了，那沦陷于你的向往从此无法自拔，又是一个特别爱李健的朋友。大家呢志同道合，不妨我们继续来听歌。 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与旅行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自在花开花已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伴飘过。 记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 放过，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场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只有。 这首歌是1988年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歌，原唱呢是罗文。在《我是歌手》当中呢，李健翻唱了这首《尘缘》，也是造就了一个新一代的经典吧。有关于这首歌呢，可以数出来一大堆的优点。不过呢，听过原唱罗文的版本呢，你可能会觉得李健这次的音色和歌词的意境契合度，可能有的人觉得没有罗文来的那么高，毕竟那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声音。但是尘缘如梦，起伏不能有我，热情真心换冷清冷漠，最后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好像是有一个比较超脱的那么一种意境吧。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老歌的翻唱。音乐随心听，让我们继续来接着往下听。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 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是什么欲望让我们疯狂？ 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 是什么誓言让我们幻想？ 是什么风雨让我们流浪？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为回家的人照着亮。 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 哦，离开了太久的故乡， 快快回去见爹。 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世界 山随云走，大地也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你收留，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新生明月，在2006年的时候呢，李健当时写过一篇博客文章，大概是这样说的：一向关注为人清淡的歌手，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做音乐的态度。那些把自己弄得很热闹的艺人呢，总感觉不太真诚。尽管声名显赫，但是音乐常常被人忽略不计。而现在越来越难理解坚韧不拔的含义了。茁壮成长的前提呢，是自然而发，风吹雨打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呢，就不叫做独自成长。爱音乐是一种生活状态，它也是我们忍耐孤寂的理由和力量。这就是今天来带给你的李健的音乐《爱的四季》，也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 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容下它澎湃？我一直学着爱，难免有伤害，就算深深的爱也都离不开。在我的生命里有过许多爱，有些已不在，可我不能停下来。是快乐，是忧伤，是我的永远。在白天，在黑夜，在那一瞬间，你穿过。就是一切。 北京时间12年整。